第53集。 车上，陆时琛兴致勃勃，比平时的话要更多一些。但是察觉到自己的父母都无心说话之后，他也就沉默了，转头看着车窗外快速倒退的树木。陆承泽开着车行至一段崎岖的山路， 这里就是最适合终结的地方了。 许是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即将赴死的陆承泽反而觉得这是最近一段时间里最轻松的时刻。他的脑海之中不自觉地闪出一个又一个生命中重要时刻的记忆片段。他想到自己刚刚拿到政法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母亲开心的样子，想到第一次见到讨薪农民工时的心酸和无奈，想到打赢官司之后与好友和工人们狂欢庆祝的场景，想到了第一次与时薪十指相缠的瞬间，想到了陆时琛咕咕坠地的时候自己的喜悦与不知所措。就在他沉浸在那些美好的记忆中时，猛然之间几张阴暗的面孔闯了进来，嚣张得意的吴嘉义，阴险狡诈的魏昌和，丧失理智的陈玉。一瞬之间，这几张面孔撕碎了一切。陆承泽回想起那天在魏昌和办公室的情景，回想起陈玉死前的样子，又回想起石心绝望的眼神，抑制不住的怒火让他当即决定，算了，就这样结束吧。暴怒的眼睛目视着前方的石壁，一脚把油门踩到了底。透过后视镜，他看到了陆时琛惊恐的眼神，但是陆承泽依然不顾一切地朝着石壁撞去。可是令陆承泽没想到的是，就在那一瞬间，石心却忽然后悔了，他想要自己的儿子陆时琛活下去。石心猛地扑了过来，用尽全力握住方向盘，把方向盘往左一推，一瞬之间车头调转了方向。伴随着巨大的撞击声，承受着撞击的右侧车身瞬间变形，石心立刻弹了起来，头重重地撞到了车顶，随之他无力地回落在了车座上。 石心， 陆承泽想伸手抓住石心，但是他的眼前忽然一片黑暗，然后就失去了意识。从医院醒来，陆承泽看着洁白的天花板，重获新生并没有让他感觉到丝毫的愉悦，相反，那种压抑的绝望感又慢了上来。陆承泽虚弱地问医生， 医生，我妻子呢？你妻子她…… 医生没有忍心说出口，联想到车祸发生前的最后一幕，陆承泽明白石心已经死了。 那我儿子呢？ 陆先生，你儿子抢救过来了，虽然大脑受到了撞击，但目前生命已经没有大碍了。 陆承泽不顾医生的劝阻，去了陆时琛所在的病房。在病床旁，他有些呆滞地看着陆时琛，他希望儿子醒过来，又害怕他醒过来。陆承泽心里想， 一旦时琛醒过来，我该如何向他解释全家一起赴死的事情，又该如何让他接受妈妈已经去世的事实。 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啊？带着时辰再次尝试自杀吗？可是时辰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我们，我自己这样做是否辜负了时辰的期盼？ 正当他迟疑不决的时候，病床上的陆时琛的睫毛颤了颤，然后他睁开了眼睛，看向了陆承泽。 时琛，你醒了。 陆承泽满心的绝望之中渗进了一丝希望。 护士，医生。 很快他察觉到了不对劲了，陆时琛看向自己的眼神里没有丝毫情感波动，像是在看着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。陆承泽不停地说着，试图激活陆时琛以往活泼的模样。 是爸爸呀，时琛，是爸爸呀。 可是陆时琛仍旧面无表情地看着陆承泽，摇了摇头。后来陆承泽才知道，因为大脑受到剧烈的撞击，外加精神受到严重的刺激，陆时琛患上了应激性失忆症。而随着记忆消失的，还有陆时琛的情感。他甚至忘记了母亲时心，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情感波动的人。在得知这个结果之后，陆承泽在觉得悲哀和无奈的同时，居然松了一口气。 也许对于陆时琛来说，忘记那一切才是最好的结果。没有感情的活着，也同时意味着没有痛苦，没有软肋。或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。 看着病床上眼神空洞而漠然的陆时琛，一个想法在陆承泽的脑海之中逐渐地扎了根。 我要报仇，为了死去的时辰，为了失去记忆和感情的陆时琛，为了至今仍被无家以囚禁的母亲，也为了面目全非的自己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吴家以后为成河，哪怕要付出任何代价。 许氏回忆起20年前确立复仇计划的那一幕。陆承泽说到这儿稍稍地停了下来，眼神里又透出了那种想要毁灭一切的神情。天色阴沉，厚重的乌云沉闷地压在头顶，让人有些透不过气来。孟昭能感觉到，此刻不光自己在依靠陆时琛，陆时琛也在依靠他。面对着让人窒息的沉重的真相，他们要彼此依靠，才能站住，才能站稳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陆时琛才开口说话，声音里涌动着浓重的悲哀。 所以你就策划了这一切，孟昭母亲的死，他舅舅的冤案，还有周衍和赵云华的死，都与你有关，是吧？ 嗯。 陆承泽的眼神掠过孟昭和陆时琛，望向更远处更渺茫的山峦。 阴差阳错，他们都成了我复仇计划中的一环。 陆承泽回想着20年来的复仇之路，缓了缓，继续讲了下去。当初想要报仇，谈何容易？且不说吴嘉义和警方存在勾结，单就自己目前手中掌握的证据，就算自己和吴嘉义鱼死网破，就算警方秉公执法，也不过能将吴嘉义送进去几年而已。想要实现复仇的计划，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接近吴嘉义，只有在吴嘉义的身旁渗透到他的犯罪组织的内部，才能获得更多的证据和机会。重伤尚未痊愈，陆承泽就主动地找到了吴嘉义。 经历了这场车祸之后，我已经看开了， 以后我愿意跟你合作，只求你不要再折磨我的母亲，也不要为难我儿子。嗯，这是关于农民工案件的所有证据，给你。 说完，陆承泽当着吴嘉义的面把证据一把火全部都烧毁。吴嘉义自然不会轻易地相信陆承泽的，但是他乐于看到陆承泽向自己屈服，而且以陆承泽的能力和现如今声名大噪的名声，如果自己的手底下有这么一个人，以后很多事情的确会方便得多的。思忖片刻，吴嘉义朝陆承泽伸出了手。 行啊，陆律师。不过你得先帮我处理掉一个人。 谁？ 一个正在调查我的警察， 似乎是陆律师你的好朋友。哦，魏局跟我说，这个女人对陈玉的案子很感兴趣，偷偷去盐城调查过好几次，不知是哪里走漏了风声。我觉得不会是你吧，陆律师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